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好，我是主播张彤，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晚上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互动交友节目，我们密切关注年轻人的情感状态、情感问题以及情感的一些实时的热点，并通过年轻人的方式进行交流、沟通和分享，并且希望各位都能找到自己的好朋友。 嗯，对，而且呢，我们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嗯，您不仅仅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啊，在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收看到我们电台的直播画面了，也可以通过这个微信公众账号，嗯，在这个公众账号呢搜索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同步跟我们互动。 嗯，没错，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收看我们直播和互动的一些方式了。 嗯， 今天天哥说了。今天咱俩老爷们儿主持， 今天咱老爷们儿， 今天呢， 是不是感觉特别害怕？ 对，我觉得今天是有一些不同的设置。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嘉宾一定是个女嘉宾，然后我们就希望，通过两个男主持来凸显出这个女嘉宾的重要性。 其实今天应该最主要的跟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们说一下啊，今天是青年广播开播有史以来第一次两个男主持主持节目， 没错， 就是从早上的节目开始一直到晚上节目结束，第一次两个男主持主持啊。 嗯，所以咱们是史上第一次合作，看，期待一下咱们俩的合作吧。明天还是咱们俩可以继续期待啊。那今天咱们这个嘉宾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的幸运，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可以。 来，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我们的嘉宾嘉义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嘉义你好。 好，我是嘉义。 嗯，那么嘉义你那个平时有什么爱好啊，什么休闲方式啊，什么性格，给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嗯，其实平时爱好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比较喜欢宅啊，或者是出去逛一逛，比如说行走，出去旅游，然后再有就是看书吧，我觉得看书还是挺重要的，就是可以丰富自己的知识，然后包括内心的一些情感。对， 嗯，那你平时看书的话会看哪一类呢？ 我是特别喜欢台湾作家林清玄的散文，就基本上他上架的书我是都有看过的，然后也正是因为看他的散文才喜欢上了禅学，就是禅修。 对 哦，禅修， 对， 禅学， 对。 哎，其实这个东西我挺好奇的，可不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禅学呢？ 其实我觉得禅学大家听起来是一个比较难懂的一个概念，但是如果我们化作一个简单的方式去理解的话，就是能让自己静下来的事儿，就叫禅学，就叫禅修。对， 大致明白了。那我想知道一下，你其实是现在社会上，我觉得是主动接触的，还是说别人推荐给你？ 是这样，是在我初中的时候吧，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一开始推荐我去看林清玄的一本叫《林泉》的书，然后那是他出的一个系列的之一，《林泉清欢玄想》，它是一套。然后当时其实我特别不爱看书，包括之前也是。然后正是因为他当时给我推荐了这本书以后，就是我只是看完了一篇文章，就忽然喜欢上了他的那种文风，然后呢就继续看，看的越来越多，就发现自己还真的很喜欢他，觉得还是比较有缘分吧。 哦，这是接触的缘分哈。 对。 那么后来就是接触到这个之后，可能是发现了一片新天地哈。那么在生活中有没有利用禅学去解决啊，或者说化解一些问题和矛盾呢？ 其实也有，咱们都知道现代人的话比较容易浮躁， 对， 不管是看外面的就是花花绿绿的世界也好，还是沉迷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也好，其实是都容易浮躁的。 是。 但是禅学这个东西呢，它就是可以给人静心的力量，因为当你发现你真正安静下来了以后，是可以有很多智慧所在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静能生慧。对，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在生活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但很少能有人做到。对，其实我自己也是在努力去学习，去做到我想要的那一个程度。 通过这本禅学这些书籍，包括这些思想的一些传输，可能让嘉义更懂得了这个生活中如何调节自己和生活中的一些小智慧，是不是？ 是。 所以说禅学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平天下。 你总结得很到位啊，大佐，平时你也有研究吗？ 平时吧，对于禅学倒是，其实你没感觉，就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禅学这个名称的时候，你感觉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端的一个学问。 对， 我怕看不懂。对 对，基本上大家就是可能听到的，我们的朋友们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就觉得这两个字离我实在是太远了，跟肯定就是那种修行的人啊，或者是那种一直在寻找自己人生方向的那些人们，他们应该做的字儿。但其实啊，我觉得这个禅学它应该就是我们每天每一个人，就是现在每一个正在努力工作的人，就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每一个人都经历到的一个事儿，禅学 都可以用它来解释和化解。其实都是老祖宗的一些总结起来的一些经验和智慧传到我们现代人身上。 对，你看刚刚就是我总结的那四个词，你看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 下。 但是在你总结之前，我好像听过很多次。 对， 你想说你原创吗？ 当然不是啊，这个是学习来的嘛。 对， 这个你看，从最小的修身，自己修身，这可能是禅学里边最基本的一个东西了吧？ 对 对。 那就是怎么用禅学来进行最基本的一个修身呢？就是在日常的生活里边，这是怎么做到的？ 大佐今天好爱学啊。那就我们来听一听。来，嘉义老师，你给大家介绍介绍。 主要就是能够有控制的来左右自己的内心的想法。比如说我特别想去做成一件事儿，但是呢我们静下心来去想的话，它不是说特别的能够让自己达到一个很平衡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控制自己说我应该这样去做。其实我们说禅修，它就是一种静心的力量，能够让自己在静下来以后去思索，到底我怎么样去做，选择哪一条路才是最为正确跟理性的。与其说是静的话，还有一个词其实我觉得也可以概括，就是理性分析。对。 那看来确实对他的生活改变是不小的。 就是其实可以说禅学在我们的生活里边应该是无处不在的。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你突然发现也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吗？ 对啊， 从此就可以看着大佐每天抱着一本禅学书， 抱着一本书 在翻， 我应该怎么自己学习，自己改变，自己去那个寻找到人生的出路。 结果最后记下来就四个字儿：修身养性。 修身养性。然后从此之后我就与世隔绝，那个逃避到深山老林里了，是这意思吗？ 我们去山里看你啊，给你带水果。 我看到这个我们的花椒直播间上非常多的小伙伴们跟我们互动啊，说这个吴斌啊， 上说这个珊珊不在，珊珊姐是这个早晨微笑 的微笑 啊， 我们时间段是不一样的。 博湖点秋香也是一个非常好玩的节目，不要只想着早上有好节目啊，晚上有好节目。然后还有 非常养眼而且非常好听， 对，而且这个天哥说了，说坐一禅行一禅，哎，这句话我觉得不错。 我觉得也不错，但是不是很懂。 我也觉得不是很懂，因为这种禅的道理，它应该是一个很难参透或者是很难参悟的一个道理。 没错， 你看有很多人，他用了一辈子就去参懂一个道理，就是比如说人生的欲望，就用很多人用了一辈子来践行自己这个怎么能做到无欲 无 求。对，这其实我感觉是一个很难的事儿。 现代社会更难。我觉得这个话题嘛，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因为明天嘉义还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可以继续来聊一聊禅学与我们生活中的关系。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呢，是一首歌两颗心，希望通过一首歌啊，一支 MV 来分享一下嘉义他的故事，看看他的心理感受是什么样的。那么今天嘉义给我们推荐的这首歌是来自于哪位歌手的哪首歌呢？ 是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 OK， 那么先 来 看 一 下这支 MV。 蓝蓝海峡，有个未懂的，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有个微笑的，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 一首来自范玮琪的《最初的梦想》。 这首歌也是勾起了我无数的回忆哈，这是一首老歌了。 你最初的梦想是什么？当一个科学家？ 就是当主持人，真的，我真没骗你，就这么励志。 哇塞，厉害的！ 哎，那个，你还记不记得你最初的梦想？ 你 刚 问 我 第一个梦想吗？ 对，第一个 就是没有理智的时候， 可能还没有脑子的时候， 可能没有脑子的时候，最初的梦想，我觉得应该是当一个科学家。 科学家，你想发明啥？ 考上清华北大。因为这个时候，因为这个最初的梦想啊，就是咱们小的时候可能爸爸妈妈一问你，以后想干什么呀？当科学家，想干什么呀？当 北大， 想干什么呀？考北大，考清华。人现在想想，这 都是想多了， 基本上都实行不了的，对吧？ 对。那嘉义，你为什么挑这首歌？你最初的梦想又是什么呢？ 其实我最初的梦想是当一个兽医，因为驯兽师、兽医也可以都这么说吧，就搞跟动物有关的这样一个职业。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小狗狗，然后加上自己家里也养，然后再加上自己的控制欲，然后比较强，就将来小的时候特别想那个驯养狮子，就觉得还是挺奇怪的一件事儿，但长大以后发现这个梦想不太好实现。 现在还想驯养狮子吗？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让我捋捋。自己控制欲特别强， 对， 想驯养狮子， 我就是想征服它。 哇，你就是想通过养狗了，然后让它养成一个好的习惯，让它也会握手啊，然后就是什么大小便都按照那个 是 一定 的规则，就让它听我的。然后想，因为我觉得狗狗的话其实脾气还是比较好，然后应该狮子的话它会不好去驯服，所以说当驯兽师或者是兽医。 我就想问一句，你会不会欺负你的狗？ 一般都是他欺负我 啊。好吧，那我就放心了。 也还是一个非常爱护小动物的小可爱， 小姐姐啊。那小姐姐，你的最初的梦想刚才聊了一下啊，是做这个 驯兽师， 驯兽师， 宠物驯兽师。 我真没太听说过这个最初的梦想。我说句实话，我第一个身边的就是来到 要当驯兽师的吗？ 对对对，第一个，而且第一个梦想就是驯狮子。 小时候嘛，这个就很正常，天马行空的梦想嘛，你。 天哥说了，没有脑子时候的梦想可能是我战胜了我数亿的同胞，这句话我听明白了， 我也明白， 我就不再给大家解释了、啊、 也不解释，估计大家都能明白、嗯、 估计大家都能明白、 嗯、好，那你最初的梦想现在也不用解释了，也没有坚持下去啊、嗯、 对，没有坚持下来。 那现在就是这个生活中梦想在你生活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和角色呢？ 主要就是一个希望吧、嗯、因为我之前有看书上说梦想这个东西它为什么美好，因为它本身就是有两面性的、 嗯、 其一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它代表的是一种希望、 嗯、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它还透露着一种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的对于美好幻想的那种恐惧感、 嗯、 那也就是这恐惧感还有希望两点相辅相成，才左右了我们会对未来有未知感，同时才会有刺激感和兴奋感，所以说我们才会去坚持梦想，也就是给自己那么一个信仰所在，这就是我现在对梦想的理解。 佳怡，我想问个问题，这些东西跟禅学之前，在你学习禅学之前你是这么想的、嗯、还是在你学习禅学之后是这么想的？ 不能说是学习禅学，应该说是感受，因为说学习的话有点太深刻了、 嗯、 只能说自己在浅浅的感受这个东西。我们说禅学的话主要就是理性去分析，因为你横向包括纵向的思维发现它变广了以后，你会更加深入的去分析每一件事儿，包括梦想这个词语也是，你会更理性的去想它，而不会那么的浅然。对， 我发现我现在跟大佐，我们俩的心理状态都是在一直在烧脑，一直在思考捋这个逻辑究竟是什么意思哈、啊。但是好像听起来还 是 挺有道理的。 其实这个就是论证了刚刚这个节目，今晚有戏这个吕青侯说的一句话、 嗯， 我们可以从人和时间最初的关系来理解，人和宇宙的关系来理解这些事情。 大佐都变深奥了呢， 这其中都可以完全是一个人从出生的，就是从战胜了数亿同胞置之死地而后。后生那一刻起，一直到你、 嗯、 飘向无限的尘埃那一终止。 嗯，好，刚才天哥也说嘉义是不是当老师的，我觉得他有这个潜力当一个禅学老师哲学老师啊、 嗯、 那好，刚刚我们是通过了一首歌分享了一下嘉义与梦想之间的关系，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环节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今天这个环节叫互动话题。互动话题今天呢我们因为是 互动话题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因为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啊，这个话题非常有意思、 嗯、 因为今天我们是男生女生啊，两个男主持和一个女嘉宾啊、 嗯、 我们是今天有一个算 PK 也算是一个互相调侃的一个小环节。今天的问题是男生女生大不同， 男生女生大不同， 对、 嗯、 然后我就当这个出题人，然后我也回答，然后咱们就看看男生跟女生之间面对同样的一个问题，面对同样的一个场景会做出如何不同的一些判断和解决方式，好不好、 嗯、 那么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大佐就听好了啊， 好， 今天深刻的大佐老师今天也上线了、啊、来，第一个问题是买衣服的时候男生和女生你们分别会怎么挑，这个步骤会怎么走一走？我先来问男生吧，我觉得先 步骤的话、嗯、首先看自己银行卡里剩多少钱。 你很实际， 嗯， 就怕因为我之前是真的遇到过这种情况，就是 因为这个 没数， 因为这个很深刻嘛、嗯、 对， 手里边要没钱的话你连饭都吃不起，干嘛要买衣服啊？ 是啊，就是我给大佐分享一个我的经历，我这点向你学习啊。有一次啊，就是去就是买衣服去了、 嗯、 然后觉得自己银行卡里还是 还不错， 还是可以的啊， 五六位 绰绰有余的啊、哎、没有我妈听见刚给我扣钱了，不再给我打，不行啊，不可以啊。那个去买了之后发现，哎，这个衣服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 嗯、 然后当一刷的时候发现，哎，对不起先生，您这个银行卡里余额不足， 刷爆了啊。 就当时就是你知道吗，就是黑线，满脸黑线，真特别 就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对，那第一点你刚才说了， 第 二点是什么？ 首先要有钱，看自己银行卡里还剩多少，能不能支付起你想买的这个东西。 对， 第二点呢就是看你自己需不需要， 真正那么需要是吗？ 对，就是或者说我这个人吧有一个小毛病、嗯、就是我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购物 啊，对，女生，我觉得女生好像所有人都是这样。 对，我觉得我就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外加银行卡里有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的衣柜里边多了好多好多好多衣服。嗯， 那你后，我想问一下，这么多衣服你会后悔吗？就突然一下买这么多？ 会。 会啊， 就是在买完之后肯定会后悔，然后就是再过段时间之后，呀，买都买了，就这样吧、 嗯， 反正自己开心嘛。 嗯， 对。 第三个环节。 嗯， 还有吗？ 是啊，就是怎么挑是吗？ 是， 挑的话应该是符合自己品味的吧？这个应该很常见的吧？ 对，那这个 我觉得男生女生都差不多，就是挑那种符合自己品味的， 就看个眼了是吗？ 对， 不以贵为主，不以这个东西 牌子 为主， 嗯， 对，就是以他看上眼为主。 OK， 所谓的逛街嘛，就是逛，碰着好的了买，没碰着好的，回家。 哎，大总， 特别简单。 其实你是一个理性的一个购物的一个心态。那嘉义，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看女生的购物的方式。 我买东西的时候吧，既不会考虑它的价钱，也不会考虑它到底实不实用。 嗯，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眼缘，就是我一眼看上它，我觉得哎，我喜欢，然后就可能会买。 嗯， 然后如果说非要是具体上我怎么去挑衣服的话，主要先看颜色吧。就是不要那种花花绿绿的，就太过 鲜艳的。 对对对，太过鲜艳的颜色。 嗯， 主要是以浅色为主吧，比如说浅粉啊，或者是浅绿、浅蓝，像这样子的。 嗯，淡淡的。 对对对，就是淡淡的。 嗯， 然后再有就是对领口的要求比较多。 哇， 可能说领子的话不能说很简单，然后要么就是要么就很简单，要么就不简单。对， 你这个问题我觉得 就是处于极端跟简单之间， 极简和极繁之间， 要么我就是贼个性的那种， 对， 就是穿到 领子， 穿到大街上，所有人都向我投来了那个敬意的目光，或者是敬畏可怕的目光。 对， 另外一种就是把我扔到大街上，都谁都不认识那种。 哎，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说哪怕说这个衣服的其他的款式，什么袖子呀，正身上的衣服的颜色、花纹，哪怕是一样的，只要领口可能设计不一样，正巧你都喜欢，这两件你都会买。 那倒不会，我只会买那个领子最好看的，就是我最需要的那个领子。对对对。 我觉得两位的这个买衣服的这个步骤，我是真的是觉得让我大开眼界啊。 那你呢？ 我几乎就是 有钱就买， 喜欢就行了。就是我是有钱，我现在是有钱，能支付我去买衣服，我就逛街；如果不够支付，我就不去逛街，就打消这个源头就好了。 明白了。 那好，下一个问题啊， 这个，天哥说了啊，天哥说这个第一步要确定风格，然后再看需要买什么东西，最后再搭配好一套。就是您能买一套衣服，啊， 天哥有钱呢。 最后再搭配好一套，最后付款。厉害。 我发现大家其实买衣服，因为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男生的回答也许比较简单，可能就是说，哎，图案不错，然后这个看见眼缘不错，可能就会买，然后或者说舒适哈，就单纯的有一些这方面的要求。女生可能就要求比较多，材质啊、颜色啊、这个款式啊、包括牌子啊什么，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要求。 对对 对, 对， 这也是男生与女生之间的不同。那么第二个问题是，这个问题稍微深刻一点哈，两位好好思考，男生女生第一次约会究竟是该男生出钱还是该 AA 制？ 男生出钱。 大总回答了。女生，哎呦， 对， 哎，这个就有意思了。哎，我两个嘉宾完全不同的观点，而且 因为我到现在就是所有的约会里面，不管是那种正式约会还是那种非正式约会，男女之间处朋友也好啊，就是那种工作客户关系也好啊，从来都是我出钱。 从来都是你。 对 啊，大佐，下回咱俩出去的时候， 那个请注意你刚刚问的问题，你说的是男女之间，男生和男生之间， 收敛一下， 还是要 AA 制的吧？ 我以为是所有的朋友跟你出去之后全都是你掏钱， 那你可想太多了。 好， 看嘉义这个为什么说一定要 AA 制？ 为什么是 AA？ 是这样，如果说是普通的男女朋友的话，那我还是强调 AA 制，因为我觉得男生没有必要说我一定要去为女生掏这份钱，因为我觉得我也可以，为什么你一定要这样做？然后如果说比如说是自己很喜欢的人，或者是男女朋友关系的话，那可能就是我会争着去掏那份钱，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因为我喜欢你啊，所以说我肯定想去为你花这点钱， 为你付出我也不计较。 对，而且多少钱其实我都不是很在乎。对， 我觉得这样的女孩真的是特别好 的 性格，特别独立哈， 特别好。 这我觉得各大听众观众朋友们是不是心动不如行动起来？ 明天晚上会公布这个嘉义的微信号还有微博号啊，他自己自愿看自己想不想公布，这个就得看你们的这个心诚的程度 了 啊。 奉献率， 这个刷刷小礼物啊什么之类的，光说话好像不太好是吧？ 对，只是在大家这个点点赞，说这个只是留留言，我觉得还 不 够显诚意， 对 不 对, 对？ 这个天哥刚刚又跟我们说了，说这个如果不好看，男人跟咸鱼有什么区别？这句话我一定要纠正你一下，不是所有的男人都不好看，然后跟咸鱼一样， 最重要的人一定要有他的内涵，要有他的一个非常好的品质来打动对方，这样不管你好看还是不好看，你都不会是一条咸鱼，你就是那个冲往最高峰的那个勇士。 嗯， 我今天说话为什么这么深刻？ 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很多这样成功的人士，可能也许他的外表不够那么的光鲜，但是他的内心，他的非常非常的有内涵，也非常深刻，也非常懂包容别人。我觉得这样的人同样非常有魅力。 对 啊，我们也非常再次感谢我们的各位朋友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 嗯， 那么我们大佐，咱们还是再重新说一下，我们这个节目通过哪些方式可以看吧？好不好？ 对，首先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直播、深度 合作 直播 平 台 花椒 直播啊，搜索活力酒吧，然后就可以收看到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直播间的画面了呀。您可以看到这个话筒背后的两个帅气的主持人长什么样。 对，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里了嘛。 好， 今天的节目那就这样了，我们明 天 还是 同一时间， 还是 我们俩，对，还是我们仨， 还是我们仨，继续等待大家。 嗯， 拜 拜， 拜 拜。 That's deja vu, but I thought this can't be true, cause you moved to West LA or New York or Santa Fe or wherever to get away from me. Oh, but that one night was more than just right. I didn't leave you, cause I was all through. Oh, I was overwhelmed and frankly scared as hell, because I really fell for you.Upside to a downward spiral, my love for you went viral, and I loved you every mile you drove away. But now here you are again, so let's skip to how you've been and get down to the morning friends at last. Oh, but that one night is still the highlight. I didn't need you until I came to, and I was overwhelmed and frankly scared as hell, because I really fell for you.Like you, I guess that's deja vu, but I thought this can't be true, cause